一盏盏光灯开始亮了，舞台的中心某个角落，在初见的我，你会否选择？耶耶耶耶耶，未来是怎样还没把握，你目光却为我闪烁，扑向到银河，让我奔跑着。耶耶耶耶耶耶， 不变之后我们老了，连什么都忘了，只记得生命中有你这一刻。啊哈啊哈，我永远记得你掌心的热，第一次温柔拥抱我，再不怕寂寞。 世界太多烦恼诱惑，半空中偶尔会有颠簸，你却守护我安全的降落。耶耶，心里有许多想对你说，却开不了口，胆怯的我只能写成歌，在夜里轻轻唱着。耶耶耶耶，上演了，还剩下些什么？只记得生命中有你这一刻。 啊哈啊哈，我永远记得你掌心的热，第一次温柔拥抱我，再不怕寂寞。 啊哈啊哈， 我永远记得你说的爱我是最。 偶像我不责，那该不阻止，不管怎样就是不能没有你。有预备有拒绝，有趣的美丽的，还记得甜蜜的，放在抽屉的照片里，我留下的衣服让你披着。 直到音乐风贴下的，直到眼泪风微笑了，直到我成为夜空最亮的一颗。 I never forget.